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说公交物语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前门有下车的吗？有一天呢，车内拥挤，快到前门那一站的时候呢，售票员站在车头很大声地问，前门有下车的吗？无人应答。售票员又问了一声，前门有下车的吗？还是无人应答。于是售票员说，没有，咱就走了。话音未落，就听车尾有人喊了一声，怎么回事？前门没有，还有后门吗？我们都在后门等了半天了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后门下车。 我刚听明白，因为我没注意看，是你给大家解释，我估计有人就没明白。我刚才第一就是 在这里啊，妞妞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说的这个售票员同志说的这个前门呢，指的是我们北京的那个前门那一站。他问的是前门那一站有下车的吗？结果我们的那个旅客呢，给听成了那个车的那个公交车的前门那个地方有下车的吗？嗯，对，他以为是前后门下车的事儿，结果呢就搞误会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